还有其他，但我不告诉你。反正就是这样，我已经退了，我要组个工会，打倒夏王朝。 陈果说。 太夸张了。 这次又是没人回消息呢。叶修已经在旁边冷不丁的吐槽。陈果立刻扭过头来死盯着他，目光中所闪出的那种决绝确实让叶修吓了一跳。陈大老板平时虽然对他凶巴巴的，但说实话，这样坚决的目光叶修这还是头一回见。打倒家王朝，这是认真的吗？说实话，像家王朝这种大公会，就算叶修可以像在新区这样折腾他们一番，但是说彻底打倒，连叶修都不敢说这话。毕竟这是俱乐部旗下一个很重要的产业，因为荣耀职业联盟和网游并不是完全分割开的，职业选手们的那些角色再强的也和普通玩家一样，是一张账号卡，挂号在网游中，而他们的装备要提升，等级要提升，实力要提升，一样需要到网游里来刷材料、刷经验、提升技能等级等等。网游中工会的建立可以说是职业战队存在的一种保障，尤其是在材料方向的供给。这样的一种存在或许在发展经营中会出现一些挫折，比如叶修在第十区里制造的那样。但是当出现有负面性的危机时，俱乐部又哪会坐视不理？到那种时候，就不是网游中的工会去试着向职业选手求助，而是俱乐部会主动派职业选手来网游里镇场子。这样的事并不是没有发生过，职业选手因为工会的竞争而投入战斗，荣耀史上也是发生过多起了。尤其是在神之领域出现以后，神之领域可是把所有的账号角色都聚集在了一起。 有决心是好的，不过这个目标确实有点不切实际。 叶修在吃惊完陈果目光中的坚决后恢复平静，老老实实说了一句， 哼，这我当然知道，我只是说我要以此为目标。 嗯，努力。 哎，你呀，你是还会付出的对吧？ 叶修点头。 付出的时候难道你还会重回家世？ 哼，这个恐怕不大可能。 自己组一支战队怎么样？ 这个主意倒是不错。 你早就有这打算？ 一直在思考。 如果以参加职业联赛为目的组建战队的话，投入可是相当不少呢。 叶修点头。 人手、注册联盟的资金、场馆。 咦，很懂吗你？ 一直在思考。 陈果复制了叶修刚说过的语句。 昨天还是前天开始的？ 叶修却是犀利地把陈果看穿了。陈果显然也是在全明星周末里知悉了叶修的身份后，才会产生了这样一系列的念头。此时说的头头是道，估计也就是这两天里才收集查阅的资料。 怎么，不行啊？ 被看穿的陈果丝毫没有尴尬。 你不是一时冲动吧？ 当然不是，我仔细考虑过了，离你可以复出还有近一年的时间。我们可以好好筹备一下。 这可是会让你搭上你的身家的， 叶修说。陈果的身家无非就是这星星网吧了，叶修也工作了有段日子，对网吧的收益大致也有判断。对于一支战队运营所需要的成本，叶修混了这么多年当然也有所了解，那根本不是靠陈果网吧的收益就能解决的，前期的投入肯定是要搭上陈果的积累。至于这老板娘到底有多少家产，叶修就不得而知了。 这些你就不用操心了，我现在就以老板的身份任命你为队长。 怎么着，这就算是成立了？ 嗯，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必须要记录一下，来，笑一下。 陈国忽然就掏出了手机。 我， 叶修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陈国已经是飞快地往这一凑，唐柔更是也探了脑袋过来。手机一闪，一张宛如大头贴一般的合照就已经完成了。 放心，不会流传出去的。 陈国笑着，把照片细心地保存了起来。叶修却是扭过头，望着刚刚也突然钻进画面的唐柔。 队长。 唐柔向叶修敬了个礼。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密谋到一起的？ 那你就不用管了。 陈国说着。 总之现在战队已经成立，前期成员就我们三位。 叶修望着两人，半晌后目光对准了陈国。 你就当老板娘吧，选手的话。 我先凑个数不成吗？ 陈国很怒。叶修的意思当然是说，当选手的话，他的实力实在是未够水准。这点陈国当然也很清楚。而且他这个年纪也实在不会有什么提升的空间。战队他只能是个经营者，选手什么的顶多算是挂个名以作安慰了。 好了，现在战队成立。你们两个首先要做的就是快些练级，然后到神之领域和我会合，我会在这边建立好工会等着你们，我们的发展就先从工会开始。 陈国严肃地下达了指示。 能不能问一下战队叫什么名字？ 当然是星星啊。 陈国不加思索地回答。叶修什么也没说，回头过去继续游戏。 你有意见吗？ 陈国却是追问。 没有，就是知道一下。 确实，叫什么名字他根本不会太在意。陈国这果断成立战队的模样看起来像是玩真的，但是又感觉是那么的随便草率。叶修也就不去多问了，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说，反正现在也没什么实质性的事要做，就看看一段日子过去，这陈大老板是不是三分钟热度吧。他们这边聊过，陈果那边游戏里的朋友却也都有了反应。最终就是那位叶秋粉丝跟着陈果退出了加王朝购会，其他朋友最后也就是嘻嘻哈哈的把这事儿含糊过去了。陈果当然也不会去强逼其他人，能有一人相信他，他已经觉得很欣慰，立刻向叶修介绍起了这位死党。 林山水，战斗法师，技术不错，只比我稍差。 陈国说。 只比你稍差，这个口吻不适合你啊。 换了以前，这种藐视陈国哪里肯忍受，但现在不能忍也得忍，因为这人是谁他总算是知道了。自己的这点道行被这样的大神藐视，那只能说是一个事实。于是陈国深吸了口气，假装没有听见，接着说， 目前只有我们两个的话还建立不起来工会，得再抓点人。 叶修点了点头。在神之领域建立工会可不容易，一来这里不存在什么新人，能进入神之领域的那都是有一定技术和实力的老手了。再次，神之领域都是从普通区过渡而来的玩家，要加工会，在普通区的时候这些人都已经加过了，到了神之领域也是直接转入关联的工会当中。在神之领域当中召集人手可有些困难，而在普通区中建立起的工会又不是可以直接带入到神之领域的。一般工会的建立流程是先在普通区建起工会，而后等大家一起到了70级冲进神之领域后，再在神之领域重建工会，而后两个工会之间再设置关联，设置关联后该工会的玩家再从普通区闯入神之领域时，就会直接划属到同工会名下了。在神之领域直接就建工会，那除非是有一定号召力或是用钱来砸之类的方法， 号召力的话，陈国本来也算有点，在他这朋友圈里算是一个有话语权的人物。但问题就是他们这些人不巧都是在家王朝公会，有家世背景的家王朝公会，那号召力比陈国这样的个人不知要高到哪儿去了。如一叶知秋、沐雨成风这些有名的职业角色，那在网游中可都是挂在神之领域的家王朝公会名下的，在公会的成员列表中完全可以搜到家世战队全队的角色。至于砸钱的方法，那个比较无底洞，而且召集来的人都是看好处做事，陈国倒是不想用这种法子。 喂，借用一下你的名头好不好？ 陈国问叶修。 那也得别人信啊。 那倒也是。 陈国思考中，他是没有号召力，但叶修不一样啊。如果用叶修的名字来挑头，那想成立一个工会是轻而易举的事，问题就是怎么能让人相信。荣耀这么久以来以这样的方式借机下蛋建立工会的骗局已经多到让玩家们麻木了，如今再说我这工会是某某职业选手建的，招来的绝不是兴趣，而是一堆暴揍。陈国左思右想也没想出个什么主意，别说他就是一代言人，就是叶修本人亲自出去喊话，招来的肯定也是怀疑和鄙视，这已经是荣耀中的一种固有环境了。 哎，就是回浦东区建起来也真有点麻烦，老区了新人少。 陈国叹息着，他的竹烟峡是第五区的，已经有 N 个年头的老区，现在又是第十区刚开，新人玩家选老区的那肯定也是有朋友或是一些特殊原因的，总之不会是真的新人。 哎，有了，可以由你在第十区建个工会啊。 陈国忽然说。 我来建？ 叶修怔了怔。 对啊，新区建个工会总不难吧？ 嗯，的确不难。 叶修一边说着一边望着他的角色。君莫笑，以这个角色在第十区的名气，建工会别说不难，号召力简直可以说是无与伦比。这种新区可是有很多超级稚嫩的新人，就像唐柔这种初接触荣耀的，对什么三大工会还是什么职业背景的工会根本看不在眼里的，只知第十区君莫笑是最牛的人，没有之一。 快点快点，快去见。 陈国催促。 嗯。 叶修点了点头，自己组战队又想长期发展经营下去的话，在网游中肯定是要有个工会作为根基的。眼下这个时机自己来组了个工会，倒是可能在新区抢风头抢资源，也算是打响他们未来发展的第一炮了。于是很果断的，叶修在世界上发出了要建立工会的消息，先看看大家的反应再说。圣诞活动后沉寂了多日，未出风头的君莫笑突然又是甩出这样一记重磅炸弹，世界消息立刻进入了一个疯狂刷新的阶段。叶修刚发的消息转眼就被不知道刷哪儿去了，但是至少世界上的话题算是继续帮他宣传。好友栏这边消息更是开始闪动。此时是周一下午，游戏里人不算多，好友列表里在线的多是大公会的那些家伙，此时纷纷来消息，无疑是想刺探些什么。对于各大公会而言，君莫笑建公会这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君莫笑要建工会了，当这个消息引发世界的讨论时，在各大工会的核心圈子中更是以火箭的速度在传播，有些个此时没有在线的甚至都得到了电话的通知，哪怕是熬了夜此时睡得正香甜的家伙， 听到这个消息也是瞬间就彻底清醒了。这实在不是一个小事儿，尤其是对于有志于副本记录的工会们来说。君莫笑如若建立工会，自然是有实力竞争副本记录的，但是此时他们不再是先前那样的散兵游卒，以君莫笑在第十区的名头，很容易就建立起一个人数很强大的工会。这些人即便不具备什么实力，却也会成为他们副本队一个很强硬的后盾。对于这些拥有俱乐部后台的工会们来说，固然是具备了先天优势和强大的后盾，但是却也在某些地方因为这样的后台而被束缚。因为他们这些工会可以说是俱乐部，是战队在网游中的代言，而荣耀网游正是荣耀粉丝最大的集中地，这些工会当然需要努力建立自己的完美形象，一些不堪的行为是绝不能暴露在工会面前的。就如之前对君莫笑等人的追杀，这已经是各大工会冒着一定风险组织起来的活动了。在追杀中，人人都不顶着工会名，这绝大部分原因就是不想让第十区的玩家们看得太真切。还好那个时候君莫笑等只是几个孤魂野鬼，各大工会的行为虽然有点不正当，但是至少面对区区几人的弱势群体，他们也觉着对方是掀不起太大的舆论风浪。但是现在君莫笑要组建工会，这就大不一样了，再对君莫笑的副本队使出那样的手段，那会被对方整个工会看在眼里，会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这些大工会公平竞争不过别人，就在使用这样的方式去打压对手。以往遇到这样的对手，各大工会都绝不会直接出面，他们养有一些没有加入工会的自由账号角色，就是专干一些他们不方便去做的事情。但是君莫笑的实力和能耐大家已经深刻体会到了，就是搞出那样动员全会的大规模行动，当初都不能说有多成功，只是这样派出一点散兵游卒去捣乱，恐怕只能是去送死。怎么办？所有人心中都画下了一个焦虑的问号。这当中以三大工会之类的顶尖工会最为痛苦。目前三大工会和加王朝都是知道君莫笑真实身份的，而全明星周末的转播他们当然也会收看。叶修当时的一个龙抬头操作被韩文清这样的大神解读为不甘寂寞的复出信号，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是他们也没想到，这大神复出起点居然是第十区开始，这建立起工会对于他们这些大工会的打击尤其沉重。对于那些实力稍差些的工会来说，虽然他们对于副本记录也有期望，但从整体竞争之后的结果来看，主要还是掌握着这几家实力卓著的工会手中。君莫笑又要跳出来添乱，他们当然是最心烦的，而且他们知道君莫笑的身份，当然就知道这是绝对不可能会被他们收服的人物。叶秋大神跑在他们这些工会的开荒阵容里打工，这连他们自己都觉得太天方夜谭了。